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 WebRTC 来进行实时文件的传输。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向你介绍了在 WebRTC 中如何传输非音视频数据，并通过实验一个一对一的实时聊天的例子，向你展示了如何使用 DataChannel 对象进行文本数据的传输。其实利用 WebRTC 的 DataChannel 对象呢，不光可以实现一对一的实时聊天，还可以利用它进行实时的文件传输。实时文件传输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尤其是通过浏览器进行实时文件的传输就更加有价值了，因为它不会受到操作系统或者是开发语言的影响，所以你可以在任何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进行文件的传输，非常方便。举个例子啊，那由于工作的需要，你可能经常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之间进行切换，比如一会儿在 Windows 上，一会儿在 Linux 上，或者一会儿在 Mac 上。那当你想将 Windows 上的文件传输到 Linux 系统上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不方便。但如果可以通过浏览器传输文件的话，那就大大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在 WebRTC 中呢，实时文件的传输与实时文本聊天消息的传输基本是一样的原理，都可以使用 DataChannel 对象进行传输，但它们之间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一方面呢是传输的类型不一样，另一方面是数据大小不一样。下面我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具体讨论一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向你介绍过 DataChannel 对象支持很多的数据类型，包括字符串、blob、area buffer 以及 area buffer view。 由于文本聊天发送数据都很小，并且呢都是普通的文本，所以实时文本聊天中只使用了字符串类型的数据。但文件的传输就不一样了，它一般都是以二进制的方式传输数据，所以更多的使用的是什么呢？是 blob 和 area buffer 类型。相对于文本聊天来说呢，文件传输的大小也要比它大得多，对吧？因此在传输文件的过程中，失败的这种概率就会大很多。虽然 WebRTC 为了达到传输的可靠性，对非音视频数据可以选择数据通道配置成可靠的有序的传输模式，但真实的场景中呢，还是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文件传输中半途终止。比如说这个文件传输的过程中网线掉了，或者是电脑没电了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文件传输一半结束了。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用断点续传的方式进行文件传输。那如何进行断点续传呢？这就要利用到新令服务器了。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将一个文件划分成固定大小的块，然后按块进行传输，并且每传完一个块呢，接收端就发送一个通知消息，告诉发送端这块数据已经接收到了。那发送端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会更新被传输文件的这个描述信息。这样一旦文件传输过程中发生中断，那下次再重新传输的时候呢，就可以从上次发生断点的地方继续传输。那就了解完实时文件传输的基本原理后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实践。利用 WebRTC 的 DataChannel 对象进行实时文件传输与实时文本聊天消息传输呢，在代码逻辑上是很相似的。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实施的步骤，创建 DataChannel 对象，接收数据，文件的读取与发送，这个传输文件信息，这样一个步骤呢来做详细的讲解。好，第一步还是 DataChannel 对象的创建。 DataChannel 对象的创建与在实时文本聊天中的 DataChannel 创建呢是一致的。那具体的示例代码呢如文中所示，通过对比啊，你可以看到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在实时文件传输中创建 DataChannel 对象时呢带了 option 参数，而实时文本聊天消息中就没有带这个参数。在这个示例代码中啊，之所以要带 option 参数，是因为在端与端之间传输数据的时候呢，必须要保证文件内容的有序和完整。所以在创建 DataChannel 这个对象的时候，你需要给它设置一些参数，也就是说需要设置 ordered 和 max retransmit 两个选项。当 ordered 设置为真之后，就可以保证数据的有序到达，而 max retransmit 呢设置成最大30次，则可以保证在丢包的情况下对这个丢包进行重传，并且呢是最多重传30次， 当然这个值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经验去设置的，我这里设置的是30次。那通过实验证明呢，如果你在创建 data channel 对象时不设置这两个参数，那么传输大文件，比如说800兆以上的文件的时候就很容易失败。而设了这两个参数之后呢，你再传输文件的时候基本就不再失败了。所以从这方面呢，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参数的重要性。好，第二步呢是通过 data channel 对象来接收数据。创建好 data channel 对象之后呢，你仍然要实现 data channel 对象的四个重要事件，就是打开、关闭、接收到消息以及出错事件的处理。那具体代码呢，如文中所示。这四个事件的作用再来描述一下。 on error 就是当发生这个连接失败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 on open 是指 data channel 打开的时候会触发这个事件。 on close 呢是当 data channel 关闭的时候触发的事件，而 on message 呢是指收到消息的时候触发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on message， 当有数据到达的时候这个事件就触发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该如何实验这个事件处理函数。具体代码呢我已经在文中做了展示。这段代码的逻辑还是蛮简单的，每当这个函数被调用的时候，那说明这个文件的一部分数据已经到达了。这时候你只需要简单的将收到的这个数据块 push 到 receive buffer 这个数组中就可以了。当文件的所有数据都收到之后，也就是说 receive the size 和 fill size 相等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以这个 receive buffer 数组为参数创建一个 blob 对象了。那紧接着再给这个 blob 对象呢创建一个下载地址，这样接收端的用户就可以通过它来获取到这个文件了。前面讲完了文件的这个接收，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文件的读取与发送。实际上这块逻辑呢也蛮简单的，那代码呢如文中所示。在这段代码中啊，数据的读取是通过 sendDate 函数来实现的。在这个函数中呢使用的是 FillReader， 那 FillReader 每次从文件中读取 16K 的数据，然后调用 DateChannel 然后进行发送。这段代码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 sendDate 整个函数的执行是从read slice 0开始的。第二个呢是 FillReader 对象的 unload 事件是在有数据被读入到这个 FillReader 的缓冲区之后才触发的。那掌握这两个关键点之后呢，你就非常容易理解 sendDate 函数的逻辑了。那实际上啊， sendDate 函数在创建 FillReader 对象之后，下面代码是不会执行的。那直到调用了 read slice0，那才开始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当数据被读到 FillReader 对象的缓冲区之后，就会触发 unload 事件，从而开始执行 unload 事件的回调函数。而在这个回调函数中呢，有一个循环，不断的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发送数据，直到读到文件结束为止。那以上呢，就是 sendDate 这个函数的这个基本逻辑。上面我已经将 DateChannel 对象的创建、数据发送与接收，以及通过 JavaScript 对文件进行读取这个操作向你做了详细的介绍。但还有一块重要的知识呢还需要交代一下，那就是接收端是如何知道发送端所要发送的文件大小、文件的类型以及文件名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其实这个问题呢也不麻烦，解决办法呢就是在传输文件之前，发送端先通过新领服务器将要传输文件的基本信息发送给接收端。那我们来看一下发送端是如何处理的。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例子中使用的这个与新领服务器通讯的这个库呢是 socket.io 这个库，也就是说通过 JavaScript 脚本调用 socket.io 库就可以与新领服务器进行通讯了。那具体代码呢我已经在文中做了展示。这个在这段代码中啊，发送端首先获得被传输文件的基本信息，像文件名、文件大小、文件类型，对吧？然后通过 socket.io 那以 JSON 的格式呢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新领服务器。新领服务器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其实什么都不要做，直接就将这个信息呢转发给这个接收端。那接收端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要做一些这个逻辑处理了。那代码呢就像我们在文中展示这样， 在接收端的这个 socket.io 一直在侦听一个消息，侦听的是什么呢？就是 message 这个消息。当收到 message 这个消息之后，并且呢判断这个类型为 field info， 那就说明对方已经将要传输文件的这个基本信息发送过来了。对，接收到文件的基本信息后，接收端处理逻辑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将传过来的信息保存起来就好了。等整个文件传输完成之后，再根据这些信息生成对应的文件，这样接收端就可以将传输的文件拿到手了。整体总结一下啊，本文我首先向你介绍了如何使用 DataChannel 对象进行文件传输的一个基本工作原理，实际上它与实时文本传输用法呢是相同的，只不过由于文件传输对数据的有序性完整性有特殊的要求，所以呢你在创建 DataChannel 的时候呢一定要将这个 option 参数去带上，那在这个参数中呢就设置了 ordering 的这个属性和 max retreat needs 这个属性。之后呢我又向你详细介绍了如何实现一个端到端的文件传输，这个整个实验的过程呢包括四步，就是说 DataChannel 对象的创建、数据的发送、数据接收以及文件基本信息的传输。在实际的应用中呢，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文件在传输过程中呢还是有可能会被中断掉，对吧？比如说网络断了、传输被人为的暂停了等等。对于这些情况呢，你可以使用断点续传的方法来恢复被中断的文件传输，这个呢并不麻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学习和研究一下。最后呢还是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在前面描述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提到，当文件在传输的过程中这个被中断后，可以通过断点续传的方式来恢复被中断的文件，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在浏览器页面没有被关闭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但如果页面已经被关闭了，或者说浏览器被关闭了，那是否还有办法恢复被中断的文件呢？啊，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呢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